第十九名，庾澄庆脚踏车。第十八名， 李宇春漂洋过海来看你。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 第十七名， 许飞寻水的鱼。 第十六名， 张韶涵阳光空气。 是阳光空气，每一秒都需要你，你是世界上的雨。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和 Jason Derulo 带来这首 Try Me， 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20位次。啊，这次合作呢，让 Jason 非常兴奋哈。啊，当问及他的朋友呢，是不是会妒忌他和 Lopez 一起跳舞的时候呢，他说啊，其实整个世界都会妒忌的。啊，是吗？整个世界都会妒忌的，看来他真的是很喜欢 Jennifer Lopez。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欢快的声音就从这里开始，欢快的一天就从骑上单车开始了。庾澄庆脚踏车。问到为什么会说这样一首歌曲哈，哈利直接说就是喜欢了，好玩，一听到 demo 就感觉有活力，好有趣，很好听，是吧？所以就选来唱这首歌，来跟着他一起快乐起来吧。脚踏车，庾澄庆，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9位。 骑着我最心爱的单车，

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本来是一首情歌，春春借由此来表达对于歌迷们的情愫，让我们体会到了温暖而又真挚的情谊。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听到许飞了《行水的鱼》，上周第34名，本周上升17位，来到第19位次，许飞挑战轻摇滚曲风，在音符的海洋当中变得更加自由自在，就像一条行水的鱼，在歌曲里打破乐团死寂的湖面，突破一切的渴望，也唱响了每个人的心声。我们都希望自己也变成一条行水的鱼。有请许飞，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 有些忧

鹿晗还透露即将在今天发布一首新歌，并在演唱会上进行首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又回来了，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兵，你是谁？好了，家族一群当中一直在喊点我点我点我的安秉正，你好。红日说我又去传媒，在去传媒的路上，去哪里的传媒？还有曹操现在已经开会了是吧，听不到我们的节目了，红日给他带个好哈。今天早上一定出门多穿一点哈，刚才曹操还在说今天怎么出门这么冷啊。还有起个大早赶个晚集的这位朋友，习惯有你干嘛推荐一口爱你在心口难开呢。上一首歌曲一首老歌哈，挺好听的。好了，亲爱的朋友，欢迎你们继续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互动，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微来刷一下存在。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又分享这么多好看的图片哈，有没有昨天你拍的红日的照片？红日好了，信息的朋友还可以来锁票哈，家庭套票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官微。我们为您提供的是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提供的家庭套票门票，10月1号到7号，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得票吧，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Carrie Gibson Everywhere You Look。 第14名， 黄雅莉《恋爱烘焙中》。 第13名， 张靓颖 You are my sunshine。 第12名， 牛奶咖啡旅客。 第11名， 郭靖曾静雯一起出发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Kelly Jepsen 的这首 Everywhere You Look， 上周第20名，本周上升5位，来到第15位次。甜美的声线如同秋日洒下的点点暖阳，轻易地唤起你心底里最柔软的内寸美好时光，有没有？好啦，继续来唤醒你心底里最柔软的美好时光内寸。好的，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黄雅莉的恋爱烘焙中，这首歌呢由她来亲自谱曲啦。金牌制作人朱静然开创浪漫爵士风，用声音和歌词呈现黄雅莉为爱人精心烘焙蛋糕的生动画面，然后又唤起了心底那一份最甜蜜和柔软的时光哈。恋爱烘焙中， 甜甜的好心情不需要调味料，雀跃的在座一起来特调，面粉慢慢的摇，暧昧在食谱上做记号，浪漫的原动力有了目标，爱在蛋糕上跳， 这就是恋爱当中的味道啊，很甜很腻，有一种酸酸的感觉，真想把你一口一口吃掉。恋爱烘焙中，黄雅莉，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继续来歌唱歌唱我们的美好生活，歌颂太阳，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when skies are gray. You'll never know, dear, how much I love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sunshine away. The other night, sleeping 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传唱70多年了。You are my sunshine。这首歌被 Jolin 重新诠释哈，独特的声线演绎得非常唯美。这首歌曲早已经成为爱情的经典了，风靡10年，经历了105次的售罄。那电影《何以笙箫默》将这首 You are my sunshine 重新编曲，天籁般的旋律当中娓娓道来的是初见的悸动，还有离别的忧伤。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3位，张靓颖重新演绎的 You are my sunshine。 好啦，继续攀升，继续这样的感动。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周第14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第12位，上升2位。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首歌曲，心都会静下来。牛奶咖啡，旅客。 走着走着，天就慢慢亮了，仿佛来过这地方。仰着脸的老人微笑地看着我，小声说我记得你。你的我的回忆相牵，心里有笑声也有哭泣。我明白这人生带我走回这里，有它真挚的意义。我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告别的那一刻，开始要做一个旅客。你的泪光让笑容挡在了眼眶，看着我看成一个远方。走着走着，倔强变得柔软，我就长大了。 有画面感的一首作品啊，来自牛奶咖啡的旅客。好了，继续攀升，我们要继续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着你，跟着我， 开始探险，跟着你，跟着我啊，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啦啦，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四五六七，哒啦啦，第一段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分散下了床的睡意，一个转身，一不注意，这个叮咚叮咚叮铃铃叮咚，想再多睡一会，不甘愿的翻身自由落体，在床下清醒，离开床边，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一起来第一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 天气啦，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啦， 一起来第一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 开始筹划目的地了，一起出发吧，到哪儿去玩呢？这样轻快的旋律让人听过之后蠢蠢欲动，想要出发去旅行了，走起吧。好了，汽车音乐会耳边这首歌曲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从小在国外成长的音乐唱作人张伯宏有着丰富的生活经历，让他比起同龄人来看呢，显得更加成熟。他创作的具有浓郁思乡之情的中秋佳作《床前明月光》，符合团圆气氛的《幼儿园》等歌曲迅速走红。2007年，张伯宏创作并演唱《北京土著》，这是一首有着鲜明特色的作品，用说唱的形式讲述地道的京城文化，三弦、大鼓这些典型的京腔京韵，带您一起同游北京。胡同、小吃、茶馆、四合院，这些属于老北京的土著文化，都通通的被张伯宏搬进了他的音乐作品里。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真正的薄皮脆沙瓤，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甜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端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当老生调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儿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

充满童话般的感觉，来自猫头鹰之城的这首 To the Sky， 源自于电影《猫头鹰王国守卫者传奇》当中的主题歌。 Owl City 猫头鹰之城呢，虽然只有成员 LM 杨一个人，但是一个人依然可以成为一个王国哈，所以叫猫头鹰之城。我是一个乐队，一直是这样自称的。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程斌，你是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欢迎继续看到你的身影啊，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不仅给我们分享了很美的图片哈，到哪儿都去采集最美的风景给我们，还分享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可以说，真的是音乐当中有生活，生活当中有美景啊。好了，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假期去玩的地方，就离北京不远哦。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呢已经开幕了哈，那北京呢也是主会场。最近我们的汽车音乐会的汽车时尚资讯都会为大家推荐一些京郊著名的村落。今天要推荐的是天长古镇。天长古镇依山傍水，四周极为开阔，因为建在大山的深处一片平缓的河谷里面，再加上受城墙包围的限制，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天长古镇内的规模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显得很小，但依旧保持着古城的风貌，可以去好好看一下哈。刚刚说这个场景我就觉得挺心驰神往的，你想在大山深处一片平缓的河谷处，多美啊，有山有水。怎么走呢？沿着 G307 向西到井陉县城威水之后呢，继续前行，沿着余家村的方向直行就可以了，会看到路标哈。或者上石泰或者上石泰高速，在天长镇下高速去找寻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导航哈，可以回归原来的这种最古朴的方式，那就是下车问一下，大爷，请问这个天长镇怎么走啊？大爷，好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是童安格的《爱与哀愁》。这首歌呢是童安格独特韵味的再次诠释了，也是这个张专辑标志性的作品之一，非常动听，可谓是阳刚当中带有一种柔柔的感觉，甚至到了缠绵的地步。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I'm playing on a rope, I've got no fear. The sound from my mouth is a rap you hear. Not really too deep, no mountain too high. Reach the top, touch the sky. You try to diss me cause I sell out. I'm making techno when I'm proud. 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Disco, 来自温岚 Landy 的这首 DISCO Disco。温岚离世两年八个月之后，终于发行他的迷你专辑哈。他说，只要一站在舞台上唱歌，就觉得自己很特别，很不一样啊，就是很有感觉。而从这个舞台中走出来呢，就感觉又回到现实的生活当中哈、啊。就平时可能不太喜欢言语，但是一到舞台上就立刻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是特别的感性哈、啊。如果下面的掌声呢越热烈，也会表演的越卖力哈、啊，就是完全释放自己的感觉。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你别看我在节目当中啊古灵精怪的哈、啊，这样的这种啊活泼，但是其实，在私底下我是一个挺文静的人，也不怎么爱说话，就是。文文静静的，诶，这怎么会有笑声呢？是，这是我自己这么觉得哈。虽然别人不这么觉得。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首慢歌了，转换情绪了，来听听王俊凯和王源的《明天你好》。其实这是他们翻唱《牛奶咖啡》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也是两兄弟处于紧张的复习当中，全面闭关的，然后又给自己打气加油的歌曲了。特别也呈现出了三个伙伴的心底之情呢，互相鼓励吧，加油，明天你好。 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藏在心坎。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 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他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这奔跑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8北京国际设计周花植节艺术节近日在什刹海宋庆龄故居开幕。这次花植节艺术节的创作主题为27种幸福，就是邀请来自不同生活领域的27位设计师和艺术家，结合宋庆龄故居的亭台楼榭，通过27组作品用花植设计表达他们眼中的幸福。与往年相比，今年参展名单中还增加了跨界艺术设计师的比例，从纸艺、木头、布艺等多种领域出发。除了艺术家的作品展览，现场还有生活美学大咖公开课、沉浸式艺术表演、美物集市、音乐演出、美食沙龙等内容，提升游客的户外观展体验。艺术节将持续到10月7号。继续来关注，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的世界月季主题园近日获得了一张新名片，被世界月季联合会正式授牌世界月季名园。这是继深圳人民公园、常州紫荆公园、北京植物园后，我国第四个获此殊荣的公园。此次正式授牌标志着大兴的月季主题园真正国际化了。目前世界月季主题园拥有来自15个国家1770多个月季品种，这个季节大家走进主题园依旧可以闻到月季花的芬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e drew a map to a man. 刚刚这首歌曲呢，来自魔力红的这首 Maps， 源自于他们的第五张专辑当中，这也是他们最出名的一张专辑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啊！待会儿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公布今天获票的听众的名单啊，然后又要有三个幸运的家庭产生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陈慧娴的《月亮》，这是一首粤语歌啊，翻唱自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啊，陈慧娴的嗓音清晰而充满了这种时代感啊，沧桑感，有着纯净舒服的音色和声线，天然也有着那种慰藉心灵的作用。可惜的是，陈慧娴推出了那么多这个脍炙人口、耳熟能详的歌曲之后呢，就隐退了，再也听她的歌声了。但可能也正是因为这样，她的这些歌曲就更加这个增加了含金量哈、啊，就更加成为经典了。比如说，她的《红茶馆》呀，比如说她的《飘雪》啊等等。不过今天要听到这首算是偏冷门的吧，《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粤语版本，陈慧娴《月亮》。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en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好了，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听歌之前呢，先来公布三个幸运的家庭啊，获得了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家庭套票。啊，他们是杨洋、不爱吵架和菠萝，恭喜你们！手机138尾号209的杨洋，还有手机号码139尾号3672的不爱吵架，还有136尾号7670的菠萝，还在听吗？好了，没听也没关系，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电话通知你们领票的时间和地点。好了，恭喜你们获得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提供的家庭套票，就在北京园博园举行哈。北京园博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为您带来系列的音乐会，给您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好了，最后呢，来分享孙燕姿的 Radio。这是孙燕姿念书的时候呢，特别喜欢自己喜欢的电台哈，打开之后就听汽车音乐会。他说这是大家都喜欢听的节目哈，希望大家都可以像他一样喜欢上 Radio。 孙燕姿这是我开玩笑的。 经过一场毒气幻灭，沉迷波折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的领略，加速穿越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那些快乐的让人有听着 Radio Radio Radio 唱着 Radio Radio Radio 我们照着就像自万千风声环绕在耳边，无声交叠，我一走远来不及说新年，那些快乐的让人有百过刺痛了痛拥有， 孙燕姿最喜欢的电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最喜欢的节目汽车音乐会，这是我在做梦。好了，孙燕姿带来这些 Radio， 总之呢是和电台有关系哈。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了，我是腾冰，和你相约明天九点，也就是本周国庆长假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明天九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不要错过。好了，也欢迎你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